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四太监，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爱国情操的。他之所以兴奋，是因为在他看来，这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、扬威天下的机会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他开始秘密的筹划。当时野先的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大，明朝的边境将领已然不是对手，大同守军连连失利，纷纷告急。朝廷经过会议，决定派出驸马景元出兵作战。驸马景元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将领，他的出征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势。然而就在他出征的第二天，皇宫就传出了一个消息，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的人，皇帝要亲征了。这正是王振捣的鬼。王振想要远征立功，但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带兵出征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他想到了皇帝。皇帝是自己的学生，一直听自己的话，只有借助他的名义才能实现自己统帅大军的梦想。在王振的怂恿下，英宗朱祁镇下达了亲征的命令，召集大军20万，立刻准备出征。这里要说一下，很多史书啊都说此次出征共有50万人，那么根据本人考证，这是不准确的。因为由当时动员兵力时间及京城附近布防情况分析，几天之内绝对不可能召集50万大军。当时京城的三大营总兵力是17万左右，加上附近军队，共计数量应当在20万左右。我们知道啊，兵家有云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打仗的人也要吃饭，要睡觉，这就必须准备好粮食帐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打仗就是打后勤。朱棣远征之时，会征用大量的民工、牛马车辆，并设置专门的运粮队，准备后勤时间往往长达几个月。那么王振统领着20万大军出发，准备用了多长时间呢？答：不到5天。7月中旬接到边关急报，7月17日就出征了。在王振这个蠢货看来，只要把人凑齐了就行了。他事先通过边报得知野先只有2-3万人马，所以他征召20万大军，认为这样就一定能够取胜。是啊，这个算数小学生也会做，20万对2万，平均10个人对1个人，似乎不用打，一人踩上一脚也能把对手给踩死。王振就是这样想的，他的作战思想似乎也就源自于此。无知啊，无知啊，真是极度的无知。王振这个出身市井的小人物，此刻终于显出了他的本色。在他看来，战争似乎就等同于街头的黑社会斗殴，双方手持西瓜刀对砍，谁人多谁气势大，谁就能赢。话说回来，战争到底与斗殴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不是人越多越好呢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有必要开一个专题。1000多年前，有个叫韩信的人对皇帝刘邦说出了一句话：韩信带兵，多多益善。这不仅是一句成语，一句千古名言，也是一句自信的豪言壮语。在我看来啊，在韩信说出此言之后的1000多年里，有资格有能力以此言自居者不会超过15个人。而如果你仔细研究过军事，你就会发现，要做到带兵多多益善实在是太难了。要说明原因，就必须从什么是战争说起。事先说明，请大家不要误会，这里绝对不是要介绍那些让人头疼的政治性质、阶级本性，我们要讲的是战争的形式， 人与人之间的搏斗。因为如果我们把战争的所有外表包装脱去，就会发现战争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打仗斗殴。下面呢，我会借用经济学中的模型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，就是先预设基本框架，不断增加条件的经济分析法。先从两个人讲起，相信呢大家也有过打架的经历，而两个人打架呢，就是我们俗称的单挑。单挑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痛苦的事情，因为打人的是你，挨打的也是你，是输是赢全要靠你自己。当然，如果你比对方高大，比对方强壮，凑巧还练过武术啊，最好是搏击套路，到时候不怎么管用，那么胜利多半是属于你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范围扩大，如果你有两个人，而对方还是一个人，那你的赢面就很大了。两个打一个，只要你的脸皮厚一点，不怕人家说你胜之不武，我相信胜利会是你的。下面我们再加一个人，你有三个人，对手还是一个人，此时啊，你就不用动手了，你只要让其余两个人上，自己拿杯开水一边喝一边看，临场指挥就行，就不用一个个的增加了。如果你现在有1000个人，对手一个人，结果会怎样呢？我相信呢，在这种情况下你反而不会获得胜利，因为做你对手的那个人肯定早就逃走了。到现在为止你可能还很乐观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你占优势。然而真正的考验就要来了，如果你有1000个人，对手也有1000个人，你能赢吗？你可以把1000个人分成几队去攻击对方，但对手却可以集中所有人来对你逐个击破，你能保证自己获得胜利吗？觉得棘手了吧？其实啊，我们才刚开始。下面我们把这个数字乘以100，你有10万人，对手也有10万人，你怎么打这一仗？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了。且不说你怎么布置这10万人进攻，单单只说这10万人本身，他们真的会听你的吗？你要明白啊，你的手下这10万人都是人，有着自己的思维，有的性格开朗，有的阴郁，有的温和，有的暴躁，他们方言不同，习惯不同，你的命令他们不一定愿意听从，即使愿意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懂。如果里面还有外国友人啊，比如朝鲜人，那你还得找几个翻译。这就是指挥的难度，要想减低这一难度，似乎就只有大力推广汉语和普通话了。要是再考虑他们的智商和理解能力的不同，你就会十分头痛。这10万人文化程度不同，有的是文盲，有的是翰林，对命令的理解能力不同，你让他前进，他可能理解为后退，一来二去你自己都会晕倒，很难办是吧？别急，还有更难办的呢。我们接着把这10万人放入战场，现在你不知道你的敌人在哪里，他们可能隐藏起来，也可能分兵几路准备伏击，而你自己要考虑怎么使用自己的10万人去找到敌人并击败他们。此外，你还要考虑这10万人的吃饭问题、住宿问题、粮食从哪里来，还能坚持多少天。脑子有点乱吧？下面的情况会让你更乱。你还要考虑军队行进时的速度、地形、下雨啊还是不下雨，河水会不会涨，山路会不会堵，士兵们经过长时间行军士气会不会下降，会不会造反，你的上级啊如果有的话会不会制约你的权力，你的下级会不会哗变， 你的士兵有没有装备，装备好不好，士兵的训练水平如何，敌人的指挥官的素质如何，敌人的装备如何，敌人的战术是什么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多大，打了败仗怎么撤退，打了胜仗能否追击等等。事实上这个战场上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，相信听到这里你已经明白，别说带十万人出去打仗，你就是带十万人出去转一圈旅个游，能平安无事的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你可能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，恰恰相反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目标是多多益善。如果你再把指挥的人数加上10倍，100万人，你就会发现你面对的已经不是100万可以依靠的人，而是100万个麻烦，是真正的灾难。从10万到100万，你的人数增加了10倍，但你的问题却可能增加了100倍。任何小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，就会一发不可收拾。100万人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不说，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谁也不是傻瓜，你怎么控制100万个人让他们去听从你的指挥呢？军事指挥就如同一座金字塔，指挥的人数和指挥官的指挥能力是成正比的，指挥的人数越多，对能力的要求就越高。从古至今，有能力站在塔顶的人是很少的。多多益善是一种境界，它代表着指挥官的能力已经突破了人数的限制，突破了金字塔的塔顶。无论是10万还是50万、100万，对于指挥官而言都已经没有意义，因为这种指挥官的麾下，他的士兵永远只有一个人，命令前进绝不后退，命令向东绝不向西，同进同退，同生同死，这才是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。所以善待兵而多多益善者是真正的军事天才，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军神。以上就是模型的构建过程，相信大家应该对战争和人数及指挥能力的关系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，但这个模型是理想化的，我们在此还要补充两种特殊情况。首先呢，这个模型设定的是普通的人，不包括特异功能人士，像郭靖、杨过、张无忌等人，能够突破地球引力，一跳10几米，穿墙入室，身负如乾坤大挪移之类的绝学，一个能打几百上千个。如果你手下有1000人，而对手果真是上述传说人物中的一个，那你还是快逃吧。不但是因为对方身负绝学，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方是正面人物，主要人物是主角，根据剧情限定，他就是睡着了你也打不过他，你才几斤几两，敢和大侠对着干，剧情限定好了，他是稳赢的。其次，双方装备不能过于悬殊，比如对方拿火枪，你拿板砖，就算人再多1倍，估计也是没用的。总之啊，战争不是打群架，人多了就稳赢。实际上现在某些街头斗殴的人也开始注意战术方法了，他们也时不时的来个半路偷袭、前后夹击之类的把戏，可见事物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。带几十万人出去打仗是很容易的，即使你把全国人口全带出去也没有人管你，问题是你要能保证打赢。而像白起、韩信、陈庆之、李靖这样有能力做得到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比如国民党的著名将领胡宗南，手下长期拥兵数10万，却一直被只有几万人的对手牵着鼻子走，最后被打得落花流水啊。倒不是他不肯用心， 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他的黄埔同学最后给他下了一个定义，胡宗南也就是个团长，司礼监王振也就是个奴才。他从前不过是个小小的学官，还是个学艺不精的学官，后来还成了宦官。然而这位身残志不坚的仁兄居然一下子当上了20万人的统帅，后果可想而知，也不堪设想。在这短短几天中，王振一直做着青史留名的美梦，而其他的人也有着各自的行动。首先是大臣们，当他们听说这个如同惊天霹雳般的消息后，顿时炸了锅，纷纷上书反对，带头的是吏部尚书王直。吏部就是人事部，由于主管官员任命职权，故而位居六部之首。吏部尚书也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呼，天官，可见其威望之高。在王直的带领下呢，百官联合上奏折反对出征，但可惜的是，王振是司礼监，并且得到了皇帝的信任，反对无效。除了这些人外啊，兵部的两位主官也上书反对，他们分别是兵部尚书旷野和兵部侍郎于谦。旷野，益章人，永乐年间进士出身，他为人清廉，十分正直，对王振的胡作非为很是不满。这次他上书反对，正是他一贯以来正派品行的表现。不出所料，他的反对也被驳回，但这并不是他劝阻行为的结束。事实上，作为一个从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远征的人，他把自己的忠诚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而这位于谦，正是我们后面篇章的主角。要说这位仁兄实在不是一般的强啊，他的能力和人望也不是一般的高，他得罪过第一号红人王振，且从未认错，居然就在王振眼皮子底下还能官复至兵部侍郎，而王振也拿他没有办法，可见其根基之牢固，背景之深厚。这两位兵部高级官员的抗议被驳回后，也只好去继续他们的工作，为远征做准备。按照规定，皇帝出征，兵部主要的领导应该陪同，经过内部商议，最终做出了决定，旷野陪同出征，于谦暂时代理兵部事宜。事实证明啊，正是这一决定挽救了大明帝国的国运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尔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！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。

他继承职位后，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全身本领，东讨齐国，南伐郑国，声望很高，成为晋国六卿中最有势力、最有威望的一家。当时晋国的国王是个挂名国君，并没有多大本事。晋国大权掌握在智、赵、韩、魏、范、中行六家的手中，他们之间勾心斗角，相互残杀，结果范和中行两家被打败了，这样晋国的大权落在其余四家之手。晋王眼看着自己的江山难保，急忙向齐国和鲁国借来兵马去讨伐，结果倒让智、赵、韩、魏合伙把他打败了。晋王只好向齐国逃去，走到半路上就死了。智伯干脆扶了个傀儡上台，大权就落到了自己的手里。智伯当政后变得骄横无礼，对于原来的伙伴赵襄子、韩康子、魏桓子经常欺负，任意戏弄。有一次，韩康子、魏桓子在兰台请他喝酒，他在席间有意取笑韩康子，弄得韩康子下不了台。还有一次，智伯领着大伙儿去讨伐郑国，在临行的酒宴上，就因为一句话，智伯便拿酒罐砸向赵襄子，还逼着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废掉赵襄子的嗣位，气得赵襄子浑身发抖。伐郑回来后，智伯野心勃勃，凭着手中大权在握，他先派人向韩康子要方圆百里的地盘。韩康子惧怕智伯的势力，为了免除战祸，只好白白送给他土地。接着智伯又向魏桓子要地盘，魏桓子也惹不起他，只好送他同样的土地。智伯立令智婚，紧接着又派他的哥哥智霄向赵襄子要地盘，不料想赵襄子愤然拒绝，并对智霄说，土地属于祖上先人的产业，我哪能随便送给人呢？韩家、魏家愿意送，那是他们的事，与我无关，我是不会依从的。这下可把智伯惹火了，以此作为借口，马上传下命令，要韩魏两家共同攻打赵襄子，并答应灭赵之后三分赵地。魏迫于智伯的强大，不敢不听，同时也想从中得到赵家的一块土地，便参加到讨伐赵襄子的队伍中。第三天，智、韩、魏三家联军来到了晋阳城下，把赵襄子围困在城中。赵襄子拒绝割地之后，预感战争将要爆发，他立即和大臣们商量退敌大计。谋臣张梦谈分析了敌强我弱的严重局势，提出退守晋阳。晋阳城就是老太原城，当初建晋阳城时，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在位，已派得力家臣董安于经营多年。董安于是个有远见的人，为了防御以后的战争，他在筑城墙时特意在城墙里加了好多可做箭杆的蒿草，还用铜浇筑了许多大柱子。如果一旦城池被围，拆墙可以成箭杆，断柱可以做兵器。赵襄子认为，对付这样强大的敌人，没有地利人和这样的条件是不行的。他毅然采纳了张梦谈的意见。赵襄子退到晋阳后，看到晋阳城果然是城垣高筑，粮草充实，百姓热诚欢迎，心里很踏实。接着又补充兵器，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战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赵襄子做好而来一切应战的准备，此时智伯和韩魏两家的兵马把晋阳城团团围住，他指挥军兵们不分昼夜的攻打。 赵襄子吩咐士兵只许守城，不许交战。三家攻打城墙时，城上的箭就像雨点似的落下来，智伯一时打不进去。三家军队围攻晋阳城整整三个月之久，这下智伯可愁坏了，急得他骑上马围着晋阳城团团乱转。有一次他巡营走到离城十里的玄瓮山脚下，只见滔滔的晋水滚滚向东流去，此处离晋阳城不远，而且地势较高。再一看远处绕城而过的汾水，一个用水灌晋阳城的想法便在智伯的脑中形成。于是他马上回到营中，找来了韩魏两家商议，即刻派出士兵筑坝拦截，另开渠道将水引向晋阳城。过了不久，拦截汾河的大坝垒起来了，疏通晋水的渠道也开通了，滚滚汾水汇合着滔滔的晋水，经过新挖成的渠道直冲晋阳城下。不到半天功夫，晋阳城周围的村庄淹没了，到处是浊浪滚滚的洪水。晋阳城要是没有那高大厚实的城墙，也早叫洪水给淹没了。看到这种情境，八个智伯高兴得忘乎所以，不禁对跟随他查看水势的韩康子和魏桓子说：你们看见了吧，这大水可以亡国亡人的，如果不听话，你们的安邑平阳也难保啊。这安邑是魏国的都城，平阳是韩国的都城。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听，心里想，这不明明是告诉我们，灭了赵国就该轮到我们两国了吗？你智伯的野心也太大了吧。想归想，可谁也不敢当面顶撞智伯。再说晋阳城里的赵襄子，他靠着坚固的城池和军事的努力，已经坚守了三个多月，眼看粮食兵器一天天紧张起来，多数人已经在忍饥挨饿了，眼下大水又围住城池，城里已经潮湿得无法居住，许多军民都闹起病来，而城外的大水仍在看涨，眼看离城墙顶只有几尺了。照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几天肯定会全城覆没。赵襄子站在城头上思前想后，不禁高声叹道：难道我赵家真的要完了吗？正在此时，赵襄子的谋臣张梦谈接过话茬，向赵襄子说道：将军且莫焦急，微臣有一计可扭转乾坤。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，把个赵襄子高兴的忙跪倒在地，向张梦谈拜谢道：赵家安危，全城生死，皆系先生一身。当晚夜半时分，赵襄子依计准备好木盆绳子，把张梦谈吊到城外。张梦谈坐在木盆中，凭着两手向韩魏两营划去。待见到韩康子和魏桓子后，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，向韩魏讲清了唇亡齿寒的道理，请求他们反戈一击。韩康子和魏桓子早就看透了智伯的野心，因此三人一拍即合，便相约第二天半夜水灌智营，共擒智伯。说完便分头行动起来，张梦谈也急忙赶回去报信儿。第二天晚上，智伯因为胜利在望，多喝了几杯，正睡得迷迷糊糊，猛然听见人声喧哗，急忙爬下床一看，大水已进了他的军中报账，他的兵马早已溃不成军。眼看大势已去，慌忙拉过战马向西逃去，不料刚刚跑到玄瓮山前，三只人马把他团团围住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赵襄子、韩康子和魏桓子，他只好左冲右突，想夺条生路，怎奈寡不敌众，最后还是让赵、韩、魏三家给活捉了。赵襄子捉住智伯以后，指着智伯的鼻子大骂他挟权弄国、贪得无厌，为了一己私利竟然水灌晋阳城。 智伯无话可说，只好任人辱骂，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为了发泄心中的仇恨，赵襄子把智伯杀了之后，将智的头颅做成器皿，在里边撒尿。这件事儿后来又引出了一段豫让自赵的故事。骄横自私的智伯死去了，但是他为了水灌晋阳而挖的这条渠道却终年水流不断。两岸的老百姓便利用这条渠水浇灌稻田，发展农业，终于把这一带变成了盛产稻米的北国江南。当地人把这条渠叫成智伯渠。后来一些人因为智伯当初挖渠灌晋阳时淹了那么多村庄，害死那么多老百姓，就把这条渠改名为海清北河，但当地的老百姓们还是叫它智伯渠。到了修对月坊的时候，还专门请画家把智伯渠的故事编成连环画，画到对月坊的坊额上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话说赵襄子用反间计联合韩魏反击智伯，韩魏赵三家士兵坐着小船和木牌一起杀进智伯营中，连杀带砍之后，智伯死了，但是他的家臣豫让却侥幸逃脱。现如今在晋祠东北二里许的赤桥村有一座桥叫豫让桥，正是为了纪念春秋末年义士豫让刺杀赵襄子而命名的。从赵襄子杀死智伯到豫让刺杀赵襄子，这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豫让是智伯的家臣，跟随智伯几十年，一直忠心耿耿，是个有血气的男儿。智伯水灌晋阳不成，反被赵襄子抓住杀死了。赵襄子把智伯杀了以后，还将智伯的头骨做了便器。这事儿让智伯的家臣豫让知道了，便流着泪发誓，是为知己者死，我深受智伯厚恩，如今他家亡族灭，入籍遗骸，我不替他报仇，誓不为人。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，想尽办法去刺杀赵襄子。他改名换姓，混进赵襄子的宫里做些杂活。有一次他身怀利刃，想利用在宫内厕所泥墙的机会刺杀赵襄子。那赵襄子也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感觉眼花缭乱，看见一个黑影在眼前一晃，有点疑惑，叫手下的人先上厕所去瞧瞧。见到豫让一查，果真搜出了短剑。豫让被捉，毫不气馁，依然大骂赵襄子，口称还要报仇。赵襄子看豫让如此忠于雇主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义士，就把他给放了。豫让回到家中，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为智伯报仇，但总也想不出什么妙计。他的妻子劝他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智家已经没有人了，你就是报了仇，谁领你的情呢？你去投奔韩家或魏家，不是一样能够得到重用吗？豫让听了很生气，拂袖而去。豫让打算再进晋阳城，怕有人认出他来，想出一个法子。他把头发和眉毛都剃了，然后在脸上身上涂满油漆，活像是一个浑身长疥疮的人，身上披件破破烂烂的衣裳，在城里沿街乞讨。本以为没有人认得他了，哪知他说话的声音被寻找他的妻子听见了，惊道，这是我丈夫的声音呐。他走到跟前一看，见是一个没胡子没眉毛的例子。说话的声音像我丈夫，但他不是我的丈夫。说完就走了。虽然妻子没有认出豫让， 但声音被妻子听了出来，这让玉让知道光是打扮成这个样子还不行，于是他就吞了几块木炭把嗓子烧坏，这样就连他的妻子也听不出是他的声音了。有一天，玉让的一个老朋友从走路的姿态上认出他来，低声叫他的名字，果然是，随即邀他到家里喝酒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老朋友喜他说，你替智伯报仇之志虽然坚强，但方法不对头，以你的才干，投奔赵襄子定会得到重用，到那时瞅准机会刺杀赵襄子，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何苦把自己的身体毁坏成这个样子？玉让谢曰，我如果投奔赵襄子然后再刺杀他，是心怀二意，今天我栖身吞炭为智伯报仇，就为的是给那些心怀二意的人瞧瞧，让他们听到我这种做法感到羞愧。说完他推席而退。这天玉让听说赵襄子游晋祠，就早早地埋伏在了赵襄子返回晋阳必经的一座桥下，想给赵襄子来个突然袭击。可是没想到，当赵襄子走进这座桥时，马突然嘶鸣并停蹄不前，士兵举鞭击打，怎么赶也不上桥。赵襄子觉得事情蹊跷，就叫卫士搜桥下，结果玉让又被抓住。玉让虽已化妆，但他那复仇的眼神却没瞒过赵襄子。赵襄子笑着问玉让，这回怎样？玉让声音沙哑，冲着天大哭起来，眼泪和血流了一脸。人们见他这样子问道，你怕死吗？玉让说，我不是怕死，我死之后再没有替智伯报仇的人了，我是为这个而哭泣。同时还说，事到今天你也不必再宽容我了，只想求你脱下衣衫，让我挥剑一击，以了我报主之心愿。赵襄子说，你原先是范氏的家臣，范氏被智伯灭了，你就投奔了智伯，想当初你为什么不替范氏报仇呢？如今智伯死了，你非要替他报仇不可，这是为什么？玉让说，君臣之间要看情义而定，不能一概而论，如果君待臣如手足，那么臣待君如心腹，如果君待臣如牛马，那么臣待君就如路人。范氏拿我当个普通人看待，我也就拿着普通人的态度对待他，智伯拿我当作全国杰出之人来看待，我当然要像全国杰出的人那样去报答他。赵襄子听了这一席话，点点头说，说得很有道理，可是这次我不能再放你了。赵襄子被玉让的赤诚精神所感动，就脱下锦袍让人送给玉让。玉让手持佩剑对着锦袍怒目圆睁，就像冲着赵襄子一样，三跃而三砍之，口中还念念有词曰，我今天为智伯报仇了。接着拔剑而亡，鲜血把这座石桥也染红了。玉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赵襄子，他专门为玉让在桥边修了一座高大的陵墓，纪念他的忠义侠义。后来人们在桥边为玉让建造了一座祠堂，并且石桥改名为赤桥，后人称为玉让桥。玉让的做法的确让人感到惊愕，也会让人有所领悟，但放在今天却难免有不识时务的嫌疑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春天的花，秋天的风，都在我心中，夏日的雨，冬季的梦，都来自天空，擦肩而过到热情相拥，都愿意陌生，你我之间 手指尽头银叶灿烂，整个黛丹红影怒马，长安的歌华是那里沙，千年遥望盛世如古画，谁翻诗经翻出妆花，谁弹起过弦断生涯，谁笑长亭冰痕隔月马，谁便胜败战血染金甲，乱世彷徨生死喧哗，人去天涯，长剩下佳话，兰陵长卷孤霜红瓦，青梅缭乱安乐竹马，九零那道屋檐你还记得吗，曾有月光拂过你长发啊，时光的背影你我把年华饮下，落红无情却为何人如花，一城风沙迷了若如初见，温柔年岁缱绻芳华。